北京人民广播电台。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。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？ UFO 打哪儿来？ 恐龙为何灭绝？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？ 自然之谜，历史之谜，人物之谜，未解之谜，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。 真实的故事，科学的论证，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？ 迷幻时空，时空， 时空，你着迷了吗？ 古书有云：“文死谏，武死战。”自古以来，文武大臣为了表明自己的忠心，文臣一定要直言进谏，而武将的归宿则是战死沙场。众位好，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，我是韩涛。在历史的更迭中，历经了多少战乱，在战火的硝烟中，又有多少良将用生命成就了美名。那么在今天的历史之谜当中，我们要来一块盘点的是中国古代十位良将的故事。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，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。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，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。 穿越时空，探秘寻宝，历史之谜。 首先要登场的第一位良将是创作了《孙子兵法》的孙武。众所周知，《孙子兵法》是从战国时期就风靡流传的军事著作，但是在1972年之前，这本著作的作者是谁还是一个未解之谜，并且不停地在孙武和孙膑这两个人之间争论不休。另外还有人认为这本书的作者是战国初年某位隐士，更有人认为这本书是三国时期的曹操所编撰的。直至1972年4月，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发掘的两座汉代墓葬中，同时发现了用竹简写成的《孙子兵法》和《孙膑兵法》，这样数百年的争论方告结束。《孙子兵法》的作者被确认为春秋时期吴国的将军孙武。孙武原本并不姓孙，他应该是姓陈，是春秋时期陈国公子陈完的后代。孙武的祖先陈完所生活的陈国是春秋时期的一个小国，但是后来国内发生了内乱，陈完带着自己的家眷逃亡齐国，投奔了齐桓公。孙武的爷爷是齐国的大夫，曾经立下战功，所以齐景公赐孙姓给了他，表示对他的嘉奖，于是孙武也就这样姓了孙。由于贵族家庭给孙武提供了优越的学习环境，孙武得以阅读古代的军事典籍、军政，加上当时的战乱频繁、兼并激烈，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善于带兵作战的将领。孙武从小也耳闻目睹了一些战争，这对他在军事方面的培养是极其重要的。但孙武生活的齐国内部矛盾重重，并且愈演愈烈，孙武对这种内部斗争极其反感，他不愿意纠缠其中，萌生了远奔他乡另谋出路去施展自己才能的念头。当时南方的吴国自寿梦称王以来，连晋伐楚，国势日益强盛，很有一派新兴的气象。孙武认定吴国是他理想的施展才能和实施抱负的地方。在他18岁那年，他毅然告别了齐国，长途跋涉投奔吴国而来。孙武一生的事业也就在吴国展开了。 孙武， 年仅25岁就撰写了流传千古的军事名著《孙子兵法》，之后更是协助吴国取得了多次胜利。究竟他是如何把《孙子兵法》运用到实际战争中呢？他又是如何让吴王信任自己的呢？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。 公元前512年，吴王准备向西进兵征伐楚国，伍子胥就向吴王提出，这样的长途远征一定要有一位深通谋略的军事家策划和指挥，如此方能百战百胜。吴王就问伍子胥心中可有人选，伍子胥就推荐了正在隐居的孙武，并且毫不吝啬地称赞他是一个文能安邦、武能定国的盖世奇才。但是孙武自从来到吴国后一直隐居著书，吴王连孙武这个名字都未曾听说过，认为一介农夫不会有什么大本事，伍子胥便反复推荐，吴王才答应接见一下孙武。而这时候年仅25岁的孙武已经完成了他的旷世之作《孙子兵法》，他带着自己的兵法觐见吴王，吴王很认真地一篇篇看，并且连连称赞。但是尽管如此，吴王的心里头依然担心，孙武能够写兵法，会不会是纸上谈兵呢？于是他便对孙武说，你所写的兵法我已经逐篇的拜读过了，时时让我耳目一新，受益良多，但是这些兵法不知道运用起来效果如何，能不能请先生给我们小规模的示范一下呀？孙武点头应允。吴王又问，先生打算用什么人来进行演习呢？孙武说，随您的意愿，不管性别、年龄、体格，我都可以为您示范。吴王一听，顿时觉得这孙武的口气有点狂妄，于是故意想要刁难他一下，找来了180名宫女儿让孙武演练。孙武并没有怯懦，他把宫女儿分成了左右两队，并且指定吴王最宠爱的两位妃子担任左右的队长，让他们带领宫女进行操练，同时还指派了给自己驾马车的车夫担任军吏，负责执行军法。操练前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，孙武站在指挥台上宣读着操练的要领，他用人身体的前胸、后背和左右手来发号施令，向前就是目视前方，向左就是看左手，向右就是看右手，向后就是后转，一切行动都用鼓声来发号施令。但是尽管孙武三令五申，宫女们仍然不听从号令，每次击鼓之后就捧腹大笑，队形大乱。孙武召集军吏，根据军法处斩两队的队长。吴王一看孙武要杀死自己的两位爱妃，立刻派人传令说，朕已经知道将军用兵有方了，但是两位妃子是自己的宠妃，请孙武赦免了他们。但是孙武毫不留情地说，臣既然受命为将，将在军中，军命有所不受，还是执意地杀掉了吴王的这两位宠妃，于是重新地任命两队的排头充当队长，继续练兵。而这次当孙武再次击鼓发令时，众宫女前后左右进退回旋全部合乎规矩，队形十分齐整。孙武传人请吴王检阅，吴王因为失去了爱妃心中不快，便托辞不来。孙武便前去见吴王，他说，令行禁止，赏罚分明，这是兵家之常法，为将治军的通则，对士卒一定要有威严，只有这样他们才会听从号令，打仗才能克敌制胜。听了孙武的这番解释，吴王怒气终于消散，便拜孙武为将军。在孙武的严格训练下，吴军的军事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。在这之后，吴王阖闾、伍子胥和孙武指挥吴军攻克了楚国的蜀国。这时吴王被胜利冲昏了头脑，想长驱直入攻克楚都郢。孙武认为这样做并不妥当，便进言道，楚军是天下的一支劲旅，非舒国和中吴国可比。 我军已连灭两国，人疲马乏，军资消耗，不如暂且收兵，蓄精养锐，再等良机。伍子胥也完全同意孙武的主张，并且向吴王献策说，人马疲劳，不宜远征，不过我们也可以设法使楚人疲困。于是伍子胥和孙武共同商定了一套计策，他们把将领们组成了三支劲旅，轮番袭扰楚国。当吴国的第一支部队袭击楚境的时候，楚国见来势不小，便全力以赴，派兵迎击，待楚军出动，吴军便往回撤。而楚军返回驻地时，吴国的第二支部队又攻入了楚境。如此轮番袭击，弄得楚国人力物力被大量的消耗，国内十分空虚，蜀国纷纷叛离，吴国却从轮番的食攻当中抢掠不少，在与楚的对峙当中完全占据了上风。公元前506年，楚国攻打吴国的蜀国蔡国，给了吴军伐楚的借口。吴王阖闾、伍子胥、孙武指挥训练有素的30,000精兵乘坐战船溯淮而上，直取蔡国与楚国的交战。楚军见吴军来势凶猛，不得不放弃了对蔡国的围攻，收缩部队，调集主力，以汉水为界，加紧设防，抗击吴军的进攻。不料此时孙武突然改变了沿淮河进军的路线，放弃战船，改从陆路进攻，直插楚国的纵深。伍子胥问孙武，吴军习于水性，善于水战，为何改从陆路进军呢？孙武告诉他说，用兵作战，兵贵神速，应当走别人料想不到的路，以便打他们个措手不及，逆水行舟，速度迟缓，楚军必然加强防备，那就很难破敌了。说的伍子胥点头称是。就这样，孙武在30,000精兵中选择了强健敏捷的3,500人为前阵，身穿坚甲，手执利器，连连大败楚军，并且攻入了楚国的国都郢，导致楚昭王带着妹妹仓皇出逃。孙武以30,000军队攻击楚国的20,000大军，获得全胜，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光辉战例。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，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。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，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。 穿越时空，探秘寻宝，历史之谜。 欢迎诸位继续收听迷幻时空，我是韩涛。说过了孙武，接下来要说到的这第二位良将非是别人，正是孙武的后代孙膑。他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，但是正是因为他的军事才能太突出了，后来遭受到了别人的算计，并且被人挖去了膝盖骨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孙膑在师从鬼谷子学习兵法之时，有一个师弟叫做庞涓。庞涓的天资学业虽较好，但和孙膑差得很远。但庞涓此人为人奸猾，善弄小权术，又轻易不被察觉。他与孙膑同学时，心里很是嫉妒孙膑的才能，但是嘴上却从未流露过，一再表示将来有了出头之日，一定要举荐师兄，同享富贵。而心地善良的孙膑与庞涓兄弟相称，如同亲兄弟一样。转眼过去了几年，孙膑和庞涓二人经过鬼谷子的精心调教，兵法和韬略大有长进。这时传来了魏惠王招纳贤士的消息。本是魏国人的庞涓感觉机会来了，决定下山应招。临别时他向孙膑保证，此行一旦顺利，马上引荐师兄下山，扶同做一番大事业。话说庞涓到魏国之后，很快见到了魏惠王，并且得到了魏王的赏识，被封为了将军。随后他指挥军队同魏国和宋国开战，打了几场胜仗之后，成为了魏国上下皆知的人物，从此更得魏惠王的宠幸。春风得意当中的庞涓高兴了好一阵，又突然之间沉寂了下来。原来他有块心病，论天下的用兵之法，除了孙膑之外，没有人能及得上自己了。 而一想到孙膑，他的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。按照当初的诺言办马，就得把孙膑推荐给魏惠王，孙膑的声名和威望很快会超越自己。不去履行当初的诺言呢，孙膑一旦去了别的国家，施展起才能来，自己同样不是对手。话说一天，正在山上攻读兵书的孙膑接到庞涓差人秘密送来的一封信。庞涓在信中说，他向魏王极力地推荐了师兄的盖世才能，请师兄来魏国就任将军之职。孙膑想到自己就要有大显身手的机会了，深觉自己的师弟挺讲义气，立即随同来人赶往魏国的都城大梁。孙膑来了，庞涓大摆宴席，盛情款待。几天过去了，就是没有魏惠王的消息。庞涓也不提此事，孙膑自然不便多问，只好耐心等待。这一天，孙膑闲得难受，找到一本书读了起来。就在这时，忽然屋外传来了一阵吵嚷之声，他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，就已经被闯进屋子的兵士捆绑了起来，推推搡搡带到一个地方。那里的一个当官模样的人立即宣布孙膑犯有私通齐国之罪。孙膑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情惊呆了，随即他醒悟了过来，高声为自己辩白，然而一切都晚了。刽子手拔刀弯去了孙膑的两个膝盖骨，并在他的脸上刺上了犯罪的标志。原来庞涓把孙膑骗来之后，即在魏惠王面前巧言令色诬陷，使得孙膑遭此伤身之祸。庞涓以为受刑之后的孙膑已然成为一个废人，他纵有天大的本事也难以跟自己较量了。孙膑的伤口渐渐愈合，但是他却终身不可能再站起来了，而且还有人时时刻刻地在监视着他。他知道是庞涓在陷害他，恨得咬牙切齿，但是老这样也不行啊，总得想个脱身之法才是。不久孙膑疯了，他一会儿哭一会儿笑，闹个不停。庞涓听说之后并不相信孙膑会真疯，便叫人将其扔到猪圈里，又偷偷地派人观察。孙膑披头散发地倒在猪圈里，弄得满身是猪粪，甚至把粪塞到嘴里大嚼了起来。庞涓认为孙膑是真疯了，从此看管逐渐地松懈了下来。孙膑装疯终于产生了效用，他暗中加紧了寻找逃离虎口的机会。一天他听说齐国有一位使臣来到大梁，便找了个间隙偷偷地去拜访。齐国的使臣听了孙膑的叙述，从谈吐当中认定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才，十分钦佩，答应把他逃走。这样孙膑藏身于齐国使臣的车子中，秘密地回到了齐国。 孙膑，孙武的后人，因为遭人诬陷而被挖去膝盖骨，并且被囚禁起来。那么他又是怎么逃离苦海？在他成为残疾人之后，又是如何发挥自己的军事才能的呢？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。 孙膑回国后，很快见到了齐国的大将田忌。田忌十分赏识孙膑的才干，便将其留于府中，并且把他推荐给了齐威王。齐威王见孙膑乃是一个双腿受刑的残疾人，开始并未介意。而当孙膑陈述起自己对战争问题的看法时，齐威王便有意问道，以你的见解，不用武力能不能使天下归服呢？孙膑果断地回答，这不可能，只有打胜了天下才会归服。然后他又仔细地分析了一番，齐威王再询问兵法时，孙膑更是滔滔不绝，对答如流。齐威王感到孙膑其人确实不简单，从此以先生相称，把他看作自己的老师。公元前354年，魏将军庞涓发兵80000，以突袭的办法将赵国的都城邯郸包围。赵国抵挡不住，向齐国求救。齐威王欲派孙膑为大将，率兵援赵，但是因为孙膑行动不便，于是就拜田忌为大将，孙膑为军师，发兵80000前往救赵。 孙膑提出应趁魏国国内兵力空虚之机发兵直取魏都大梁，迫使魏军奔赵回救。这个战略思想将避免齐军长途奔袭的疲劳，而致魏军于奔波被动当中，立即被田忌所采纳，率领着齐军是直奔魏国的都城大梁。这魏国的军队好不容易才把邯郸给攻陷，却传来了齐军压境、魏都大梁告急的消息。庞涓顾不得休整部队，忙率大军驰援大梁，没有料到行至桂林，陷入了齐军的包围圈。魏军长期劳顿奔波，士卒疲惫不堪，结果被打的是落花流水，大败而逃，连主将庞涓也被活捉。到头来，魏国只好同齐国议和，乖乖地归还了邯郸。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围魏救赵之战。但是孙膑没有杀死庞涓，只是训导了他一番，把他放走了。话说桂林之战十多年之后，庞涓又带领十万大军、1000辆兵车分三路进攻韩国。小小的韩国接连派出使臣向齐国求救，齐威王召集群臣商讨对策，有主张坐山观虎斗的，有主张发兵救援的，相互争执不下。孙膑一直没有说话。齐威王见状便问道，先生是不是认为这两种意见都不对呢？孙膑点头说道，陛下，是的，我以为魏国以强凌弱，如果韩国被攻陷，肯定对齐国不利，因此我不赞成见死不救的主张。但是魏国现今锐气正盛，如果我们匆忙出兵，岂不是要代替韩军承受最初的打击吗？齐王说，那么依先生的意见怎样做才好呢？孙膑说，我看可以先答应韩国的请求，他们知道我们能出兵救他，必然全力抗击入侵的魏军，而魏军经过激烈拼杀，人力物力会大大损耗，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发兵前去攻击疲惫不堪的魏军，拯救危难之中的韩国，就可以用力少而建功多，取胜易而受益大，不知陛下意下如何？齐威王十分赞赏孙膑的建议，当即采纳。一年之后，当魏韩两军交战更为激烈，双方实力已大大削弱的时候，齐威王才派兵出战，仍以田忌为主将，孙膑为军师。于是孙膑与庞涓又一次相逢在战场上，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生死较量。孙膑提出，魏军一向自恃骁勇，现急于同我军决战，我们要抓住他们的这个心理，诱使他们上当。我们可以装出胆小怯战的样子，用破冰减灶的办法来诱敌深入。当庞涓日夜兼程，准备与齐军决一雌雄时，齐军却不肯交战，稍一接触即向东退去。庞涓挥师紧紧追赶不放。头一天见齐军营地有10万人的饭灶，第二天还剩5万人的灶，到第三天只剩下3万人的灶头了。庞涓中计，以为不到三天齐军就逃走了大半，于是传下将令，留下步兵和笨重的物资，集中了骑兵轻装前进，要追歼齐军。这时候齐军正好来到了一个叫做马陵道的地方。马陵道处于两座高山之间，树多林密，山势险要，中间只有一条狭窄的小路可走，是一个伏击歼敌的好战场。孙膑于是传令就地伐树，将小路阻塞，另挑选路旁的一棵大树，刮去一段树皮，在树干上面写道，庞涓死于此树之下。随后命令10000弓箭手埋伏在两边密林中。说话间已到傍晚，庞涓率领的魏军骑兵果真来到马陵道，听说前面的道路被树木堵塞，庞涓忙上前查看，朦胧之间庞涓就见路旁有一株大树，白茬上隐约有字儿，遂命人点了火把。当庞涓看清楚树上的那一行大字的时候，是大吃一惊，知道中了孙膑的计谋了。他急令魏军后退，但是为时已晚，埋伏在山林当中的齐军是万箭齐发，猝不及防的魏军死伤无数，乱成一团。庞涓身负重伤，知道败局已定，拔剑自刎而亡。而齐军乘胜追击，将魏军的后续部队一气儿打垮，连魏国的太子也成了俘虏。说到这儿，